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这穿好，放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一下，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03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心仪。 欢迎大家在10月1号的早上啊，这个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当然呢，也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 没错。今天节目的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吧。 哎，没错。 今天的天气呢，温度还不错，是最低温呢是11度，最高温呢是26度。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就是目前的北京已经是秋季了，早晚呢会比较凉，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 哎，没错。当然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房间号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没错，您还可以给我们发来互动。 没错，刷点小礼物也是可以的。 对， OK 啊，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接下来呢也是由我们两个人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关于国庆节放假的一些事情。 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十一长假的高速啊免费了。同时呢，今天将会迎来首个出行的高峰。 没错， 北京市的交通委也是发布消息称，受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影响啊，预计今天还有6号7号呢是高速拥堵的重点日子。 拥堵峰值将会出现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嗯，没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拥堵峰值是6号、7号，以及今天啊，这个上午的10点到11点可能会出现拥堵，一定要避开时间出行。 嗯。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呢，在10月1号起啊，首都机场将在这个3座航站楼全面上线运营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为丢失或者忘带身份证的旅客提供便利。哎，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方便的事情。 嗯，是因为大家出门嘛，有的时候会比较着急，就会忘记带身份证呀，这样子。 对，因为之前还来过一个嘉宾，他说就是要出国玩嘛，然后他的身份证。就是他走错了航站楼， 嗯， 对，然后就是来回要跑好几趟，就从 T2 跑到 T3， 然后再从 T3 跑回来，就为了那一张身份证，差点没赶上飞机。 现在是3座航站楼都有全面上线了民航电子临时乘机的身份证明了，所以就避免了大家来回奔波。 嗯，没错，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嗯， 也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呢，国庆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开始，也就是8号啊。 嗯， 在10月8号，现行尾号呢将启动新一轮的轮换，从10月8号开始，一直到2019年1月6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2和7、3和8、4和9、5和0、1和6啊。大家再注意一下啊，这个星期一呢是2和7，星期二是3和8，星期三是4和9，星期四是5和0，星期五是1和6。节后驾车回京的市民们啊，需要格外的注意。 嗯，另外，如果您不离京的话呢，就要特别的注意地铁还有公交方面的消息了。 嗯， 地铁上啊，天安门东站还有奥体中心站呢，将会临时的封站。 嗯。据北京地铁方面预测啊，今年国庆期间呢，天安门地区的天安门东、王府井、天安门西、西单等车站呢，以及后海旅行区域的什刹海、南锣鼓巷等车站啊，交通枢纽区域的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车站，以及鸟巢周边的奥体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等车站，均为客流密集的车站。 嗯，也是哈，毕竟这个11期间，很多同学啊、小朋友啊，都会出来玩儿。 对，没错，这个来看看北京的这个。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这个奥体公园、天安门，对吧？王府井。 同时呢，节日期间啊，途经旅游景点的公交线路呢将增发车次，其中呢，途经八达岭长城、颐和园、故宫还有北海香山等重要景点周边的线路将增配200余部机动车。 嗯， 德胜门至八达岭的877路呢将增配90部机动车，观光一线、二线的40部仿古当当车，以及观光三线的21部双层的观光巴士啊，都将全面的投入运营，并采取增发区间车的措施。 这也是今天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出行方面的小消息啊，一定要注意错峰出行，避免堵在路上哟。当然，如果您堵在路上也不害怕啊，可以打开手机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早晨的网络视频直播。 嗯， 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OK，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资讯分享。 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如果您十一假期期间啊，这个留在北京或者来北京玩的话呢，有几个好的去处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世贸天街大屏幕上的我爱你中国国庆灯光秀。它是为国庆佳节啊营造了一个喜庆热烈的氛围。 对，没错啊，这个世贸天街呢，上面我记得最大的一个标语就是全北京向上看。 啊、哦，对，因为它是上面有一个屏幕， 对，有一个特别长的大屏幕，这个基本上去过的人呢，这个肯定都会有印象啊。当然也是成为了北京一个特别好看或者说特别新奇的一个景点吧。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扫描微信把自己这个心爱的人的照片发上去 啊？是吗？你是不是做过？ 都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啊， 这倒还没做过 啊。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你的照片。 难道不会害怕吗？同时呢，在这个永定门城楼南广场举办的我爱你中国迎国庆灯光秀呢，也是正式向市民首秀。灯光秀以我爱你中国为核心元素，辅之以国旗图案、天安门、长城等象征中华民族和中国精神的图片，以激光投影映射在永定门城楼城墙之上，为行人和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表达首都人民对于祖国生日的美好祝福。 其实呢，不仅仅是在永定门，在建国门桥的彩虹门啊、金融街，还有复兴门桥彩虹门、国贸三期、赛龙国际文化创业园等等，全市十一处，从28号晚上到10月7号，都将会上演我爱你中国为主题的国庆灯光秀，庆祝新中国成立69周年。 如果大家留在北京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十多处的我爱你中国主题的国庆灯光秀。 我也是看到我的朋友圈有小伙伴在打卡，就是他要把这十一处都集齐， 都集齐一遍。 对， 哇，那这跑得可挺老远啊。这个 对， 建国门、永定门、金融街，这一下子， 对，是不是东南西北 朝阳东城海淀这基本上都占了。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觉得应该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玩的。 对，而且也特别的有意义嘛。 对，没错啊。说完了这个灯光秀呢，再来说另外一个国庆假期可能人会爆满或者是巨多的旅游景点儿，哪儿呢？八达岭长城 啊，很多小伙伴都去爬长城了。 对，没错啊。这个一说到国庆假期啊，相当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到微博上分享的每年的国庆假期的一些图片，对吧？这个八达岭长城上， 对， 人挤人，这个人头攒动的景象，或者是说这个故宫里边啊，这排队买票都买不上了，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地方，反正就是人特别特别的多。 对，也称为十一人口摄影展。 十一人口摄影展。 对，那么这里是提醒您，就是如果您十一期间的话要去八达岭长城，您就得注意了。假日期间的话呢，景区不仅仅在原有23个售票口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的临时售票窗口。根据客流情况呢，最高可同时开放售票窗口29个，方便游人购票登城的需求。 同时呢，旺季啊，八达岭长城景区成人门票价格为40元每人，优惠票呢为20元每人，需要持相关的有效证件前往。值得一提的是啊，在十一期间呢，八达岭长城景区早晨开放的时间将从6:30啊提前到6点，停止售票的时间呢为晚上的19:30，也就是晚上的7:30。游客呢可以在八达岭观城八达岭 关城 正门啊，以及长城博物馆、熊乐园、林场等售票处进行购票。 我也挺想去的，我还没有去过八达岭。 八达岭长城吗？ 对， 俗话讲，不到长城 非 好 汉， 到了长城你就可能看到都是人。所以呢，在这个十一假期啊，今天呢也是国庆节的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如果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出行的这个 计划 呀？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说你是宅在家里刷剧呢，还是出去这个逛逛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分享的方式呢，就是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我们的这个关键。 好，关爱青年计划， 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来观看以及给我们留言互动啦。 没错。 OK， 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啊，说这个冬奥特许商品呢，在6号集中上市新品。 嗯， 这马上又要到冬奥会了。 对，为了方便消费者及时了解冬奥特许商品的新品上市信息呢，北京冬奥组委会啊，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也就是将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就定为了新品上市日，同时推荐数款已经上市的重点产品。也就是说，在10月6号呢，就是第一次产品的上市发布活动，恰逢这个国庆的黄金周，北京冬奥组委会们希望给消费者购买节日商品啊，提供一些新的选择。 在10月6号呢，将重点推出的产品有白色火焰黑白羽绒服以及冰蓝记忆会徽纪念银章。这个羽绒服我确实倒是看到了，真的特别具有纪念价值。 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长款的羽绒服， 白色是吗？ 白色的。上面有这个国旗，然后反正就是特别好看了。就我之前看到朋友圈里边发的时候，好像是有好多朋友就是已经开始、 购买了， 对，就要筹备购买了。如果大家这个对于冬奥会啊，或者是说对于本次这种冬奥会呢，有这种特别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去购买一下这个叫做白色火焰的黑白羽绒服，确实特别具有纪念价值。 对，这个白色火焰的黑白羽绒服的创意啊，是来自于中国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奥运代表团所穿的服装。 对，没错。 同时它也是和羽绒服一起推出了一些别的系列，比如说羊绒啊，特许商品羊绒针织衫，原色羊绒的针织帽衫，以及帽子、袜子和手套等等。 对，就是一套下来啊，咱这冬奥会暖暖和和的去看啊， 对，不会再受冻了。 对，同时呢，这个冰蓝记忆会徽纪念银章呢，也是重点的推荐产品。这一套里面有这个3枚足银999材质精工打造的银章，这银章上面呢3瓣雪花采用了仿珐琅工艺，内添蓝色渐变透明釉料啊，这个品金灵动具有观赏性，限量发行2022套，2022套。 对，因为冬奥会正好是在2022年嘛。 对，没错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自行购买。 没错。 OK， 接下来再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浪人琵琶》，一起来听吧。 下山的花总会打在你家，你眉间如花我浪迹天涯，为我泡杯花茶，和你有些不搭，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你腼腆一上心如此融洽，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微微一笑，蝴蝶为你倾倒，凝眸几秒，不知道该干嘛。你俯首模样，轻浅变幻化。一壶好酒，趁着夜的微凉，独自品尝这大半好时光。夜深人静，略显一丝凄凉。东奔西走，内心不一起吗？弹着断了弦的琵琶，如果轻奏就管管人进来坐坐好吗？ 我的思念似流年的小雨哗哗， 对你情有所钟，对你两袖清风，下山的花总会打在你家，有一点尴尬，你 待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新的消息啊。今天呢也是十月，什么叫也是十月一号啊？今天 是十月一号， 就是十月一号啊，也是这个新的个税法开始实行的第一天。 没错。 嗯，大家开不开心，高不高兴？ 应该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吧。 嗯，大概上差不多。对，但是反正我觉得我倒是挺开心的。 嗯，是吗？ 对，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新的个税法来了，每月省多少钱呢？答案都在以下的这些报告里边啊。这个据央视网的消息呢，今年8月31号啊，这个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虽然呢，个税法从明年1月1号起开始正式实施，但是工资这个薪资所得新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起征点，将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先行实行。每月3500的扣除标准呢，将提高到每月5000元，并且按照新的税率表计税。个体工商户呢等经营所得呢，也适用新的税率表。 同时啊，它将进行一个税率集聚的改革。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 鼓掌。 鼓掌鼓掌。十月一号起率先实施的呢，不仅有新的个税起征点啊，还包括新的个税税率表。新的税率表呢，是拉大了3%、10%还有20%三档中低税率的集聚，将给中低收入者带来更多的减税红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教授朱青就说了，这次个税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7级超额累进的税率表集聚发生了变化。7道税率没有变，但是它的集聚变了。其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呢，10%以下的税率，就是2档3%、10%，很多需要纳个税的，很可能原来需要按照20%纳税，但是现在只用按照10%来纳税了。 对，没错啊，这个其实跟大家所想的没有差别的，虽然这个话比较的绕嘴，可能有点难懂，就是说大家缴税的这个税钱减少了。 对，就是本来是30%、25%，但是你现在可能只用交10% 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专家说呢，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极差啊，这个着重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呢，也体现了对社会公平的重视。 咱们再来算算账吧，咱们老百姓能减多少税？ 对，那么在这个新的个税起征点和税率下呢，老百姓到底能有多大的实惠呢？来，一起来算算这账啊。说在这个南宁的杨女士是一家国企的财务工作人员，她用计算器呢算了一下自己的个人所得税。现在啊，她的月收入呢在7000左右，除去这个险金1500元，再去掉3500的这个个税起征点，应纳税部分呢应该是2000元。7000、2000啊。 对， 这个他说啊，这个2000元乘以10%，再减去一个105的速算扣除啊，这个就是那套 对那一套 算 下来 的这个程序啊。对，所以说他呢这样算下来啊，他每个月可以少交80块钱，一年呢就少交960块钱，也可以买一件漂亮的衣服。而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他来说呢，这个算账就更简单了。 没错。接下来说说为什么这个起征点正好定在5000块钱吧。据了解啊，这是统筹考虑城镇居民人均基本的消费支出、每个就业者平均负担的人数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后综合确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数据测算呢，2017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约为每个月3900元。按照近3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来推算的话啊，2018年人均负担消费支出约为每个月4200元。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就说，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确定为每月5000元以后，不仅覆盖了人均的消费支出，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2017年人均的消费支出是3900，18年是4200，然后把这个个税的起征点放到了5000。 哎，这确实挺好玩了哈。嗯、之前只是知道把这个个税的起征点提高了，我们需要上税的这个就是起征的范围，或者是说这些对于像我们这种中低收入人群来说，这个要上税的钱数少了，这个并没有想到还具有这么高深莫测的前瞻性啊。 对呀、 啊啊。OK， 那在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一会儿见啦。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改变，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 安。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希望，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心仪。 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 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房间号活力 982，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以及跟我们留言互动。 咱们来继续说这个 起征点的事儿。 对，刚刚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学过一段时间的会计，对， 所以你这 对，所以我 专业的 所以我当时就经常就算嘛，算各种表，就算到这个税的时候，3500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大家要缴的税都还蛮多的，就是可能，然后就想到自己毕业， 因为你看现在 过不下去， 对，这个有点过了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这个老百姓挣的也多了，挣的多了，你说你这个个税起征点还停留在3500的话，你看现在基本上差不多的平均消费水平，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平均的消费支出在2017年的时候，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3900元。 对，2018年也是将会要增加到4200元 、所以说这个个税起征点确实是应该提高了。 没错。 对，所以这一条消息呢，也是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起征点定在了5000元。这个是对我们这些中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福利。 对，再来说啊，说这个十月份的工资提前到了九月份发，哎，这个个税该怎么缴呢？ 嗯， 对，你看你之前是做会计的，这个税该怎么缴？ 对，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哈，新的起征点啊，是从十月一号起开始执行。 嗯， 那么涉及到九月份和十月份跨月的工资收入，应该怎么来缴纳这个个税呢？ 嗯， 财政部门就说了，对纳税人在2018年十月一号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还有薪金所得，减除费用统一按照5000元每个月来执行。 嗯， 对个体工商户业主还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的经营者，2018年第四季度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减除费用按照5000元每月执行。前三季度呢，减除费用是按照3000元每月来执行。 嗯，没错啊。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十月一号啊，恰逢是国庆长假。如果说十月份的工资呢，提前到了九月底来发放呢，这是否按照5000元的新的起征点来执行呢？ 嗯，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十月份的工资九月发，适用新标准。这个税务部门分析表示啊，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7条规定，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好家伙，我都不知道这条。 现在知道了。 对，如遇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因此呢，有部分单位可能会在国庆长假，因为这个十月份的工资提前到九月底发放。各单位在九月底依法发放的这个上述本应该在十月份发放的工资，可以适用于新的基本减除费用的税率表。什么意思呢？这刚刚这段话可能有点绕嘴啊。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正常的公司发放的工资日期在十月二号或者是十月三号，这个因为放假嘛，我把它提前到九月底来发放了。就比如说我9月28号来发这个工资， 嗯， 然后呢九月份还是属于上一个月份， 就还是按照3500来计。 对，不，他这个九月份是按照新的税率表来计。九月底发放的十月份的工资是按照新的税率表来计，按照5000的起征税点来计费。 我的意思就是九月份的工资的话，就是九月份实际所得的工资还是应该按照3500来计，但是十月份呢是按照 按照5000 来 计，因为已经到了十月份了。 嗯， 好家伙，是算税。 对， 或者是说这个算钱呀、算数字呀，真的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你当时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当时经常是拿一个计算器，然后就戴一个那个眼镜，就一直在那按，经常会，我自己都算不清，真的是这样。 感觉做会计的都特别厉害。 没有，我可能是个例外吧。我经常会算2-3遍，算出来不一样。所以我转行了呀。 第一遍先算自己的工资，哇，这么多。第二遍算，再算一遍自己的工资， 怎么少了呢？ 再算一遍，又少了。 嗯。 所以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新的个税法以及我们的个税起征点的事情。 嗯， 说完了这条社会消息啊，再来看一条影视方面的消息。说这个每到长假呀，总有一种电影特别受欢迎，哪种电影呢？ 当然是喜剧电影了。 你看这个减压放松图个乐子，这个假期，这个也是大家工作之余最迫切的需求了哈。 就有一个电影最近要上映了，是什么呢？叫 理查 的 姑 妈。 不是理查德的姑妈，是理查的姑妈。 对，理查的姑妈。 对， 她是由吴玉翰导演来导演的。 嗯， 黄才伦、艾伦还有宋阳等来领衔主演的一部喜剧片。 嗯， 它是改编自开心麻花的同名话剧，讲述了呢说理查的姑妈是个有钱的寡妇，因为理查的订婚仪式而聚首的一群人呢都在想着姑妈的财产。 嗯， 因此而引发了一场由金钱谎言的人生错位的故事。 该片呢于2018年的9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也就是昨天啊。这部片子呢已经上映了，叫做《理查的姑妈》。据说这个反应还是不错的。这有人说，从电影开场一直到电影结束，大家这笑声 都 没停下来过。对，也是一个减肥的好去处呀。 也是哈。 这故事主要是说什么的呢？是说理查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他的姑妈是全球首富。 全球首富。 对，理查呢就想娶富商的女儿为妻子。富商要求我必须见到你的姑妈，我才能够答应你的这门亲事。于是呢，这一群离不开钱的穷人啊，就发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哎，没错啊，这些人呢也是因为这算不算剧透啊？ 不算吧， 应该不算。这些人呢也是因为说到不算就 好心虚啊。 对，这些人呢也是因为理查的订婚仪式呢而聚集在一起，表面上啊是庆贺，其实呢都是在这个觊觎着姑妈的财产。可这一群各回鬼胎的人呢，却把这小职员黄沧海认作了首富姑妈。于是啊，理查、黄沧海、黄沧海的上司，也就是艾伦饰演的梁杰瑞啊，这个三个人决定合力假扮姑妈，以达成他们各自的目的。由这个黄沧海男扮女装，又是黄沧海 男扮 女装，对，男扮女装。另外二人呢，负责掩护啊。 有小伙伴就说，它的形式上啊，虽然算不上是惊喜，甚至设定啊，我们都在《西红柿首富》上面都看到过，都是关于钱的故事。 对， 同时也跟羞羞的铁拳一样，有 男女 互换的这个梗。但是再一次啊，这个开心麻花是拿出了这个喜剧专家的实力，他的梗就不用说了。这个理查的姑妈这话剧啊，也是上过千百次，所以他的很多笑点都是经过了精密的安排。 没错啊，这个在梗以外呢，这次技巧还是非常的多元。你就比如说这个配乐呀，还有各种各样的拍摄手法上面。不过确实说啊，我曾经是这个开心麻花就是话剧团队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我以为你说你是他的一员呢。 没有，那怎么能考得上呢？对，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资金短缺的原因，我就暂时离开了这个队伍。 现在你又可以回归了。 因为 我们刚刚 个税 起征 了，是吗？ 对 对，一年可以用这个省下来的钱去买一张票啊。对，然后他们的这个剧呢，你包括很多的，比如说理查的姑妈呀，还有之前的这个这个西红柿首富 啊， 羞羞的铁拳呐、等等等等，很多他的搬上荧幕的这个剧作呢，都是之前的话剧而改编的，也是经历了观众朋友们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观看和洗礼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这个电影的版本，也是经过话剧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开心麻花做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模式。之前不知道你看过没？那个驴得水虽然不是开心麻花的， 对， 但他之前也是一个话剧， 对， 然后拍成。 那 电影特别感人。 对，没错。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如果还是宅在家里的话，一会儿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十一假期宅的问题。对，如果还是宅在家里的话呢，也不妨去选择去看一看啊，这部电影叫做理查的 姑妈。 OK， 跟大家分享完这条消息之后呢，还是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 When life leaves you high and dry, I'll be at your door tonight. If you need help, if you need help, I'll shut down the city lights. I'll lie, cheat, I'll beg and bribe to make you well, to make you well.When enemies are at your door, I'll carry you away from war. If you need help, if you need help, your hope dangling by a string, I'll share in your suffering to make you well, to make you well. Give m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you would do the same for me, and I would do it for you're gone, gone, gone. When you fall like a statue, I'm gonna be there to catch you, put you on your feet, you on your feet. And if your well is empty, not a thing will prevent me. Tell me what you need, what do you need? I surrender honestly. You've always done the same for me. will do it for you.After you're gone, gone, gone. You're my backbone, you're my cornerstone. You're my crutch when my legs stop moving. You're my head start, you're my rugged heart. You're the pulse that I've always needed. Like a drum, baby, don't stop beating. Like a drum, baby, don't stop beating. Like a drum.Like a drum, my heart never stops beating for you. And long after you're gone, gone, gone, I'll love you long after you're gone, gone.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 下面来分享一条影视方面的资讯。 《 盗墓笔记》重启啊，今天是公布了吴邪二叔吴二白将由胡军来出演。而之前就已经公布的吴邪呢，是由朱一龙来饰演的。目前为止啊，其他的演员是暂时还没有公布。 激不激动？ 还好，我不是这个。 我以为你会特别喜欢朱一龙。 哎，我之前的一个朋友是特别喜欢，就是说啊，我们鞠老师怎么怎么样。 哦， 对， 对，反正这个我是对这个 IP 特别感兴趣啊。这个名字呢就叫做《盗墓笔记》重启。这个不过呀，这个说到这儿呢，也有网传啊，说张起灵呢则是由这个黄俊杰出演，陈楚河出演黑瞎子。如果真的是有这样阵容啊，那这个各个演员都是实力派，强强联手，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啊。这个怎么说呢，对于之前几部网剧的翻拍啊，这抛开电影不说，之前几部网剧的翻拍打成这个 IP 的，我倒是感觉作为一个原著粉来说不太想看。 我也略有耳闻。然后我同学，对，我朋友就是看了之后就说，哎，这个 感觉怪怪的。 对，他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对，而且 没有原来的味道了。 对，而且这个当然嘛，这个小说我们看到之后是通过每一个人脑子的想象，想到的东西肯定会都不一样的。这个1000个人里边可能会出来1万个哈姆雷特， 对 吧？你想想，这个当我看到这个吴邪，我觉得他就应该是演吴邪的这个样子。这个我看到了这个二叔，他就应该是二叔的样子啊。当然这次呢找来胡军老师演这个吴邪的二叔，我觉得特别 激动吗？ 这个确实很激动。这个演技派，而且是tough guy， 硬男。 说起来的话，这个《盗墓笔记》我还真没怎么看过，所以我没什么发言权。 对，其实说到他之前借着这个 IP 拍的那几部网剧啊，这个当然代表个人观点啊，作为一个原著粉来说，确实你看看，咱不拿他跟其他的一些科幻大片来比较吧，就是那1毛钱那个 特效 我就觉得稍稍有一点略显尴尬。你看毕竟是一个盗墓题材的影片，它肯定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你比如说场景的还原呢，对吧？就是这个对于很多的原著粉来说，最后那青铜门呢，你包括一些这个古树的设计呀，你包括这个墓室的设计啊，你就里边最小的一个细节，也不能说最小的一个细节吧，你进入古墓之后是不是会发现有蜘蛛网？ 对吧？ 对，但是他可能细节做的不太够。 我是真的发现那个蜘蛛网太新了点儿，那可能是新蜘蛛刚产的网。 嗯，也许这个《盗墓笔记》重启可以满足一些原著迷的想象， 对 吧？ 对，没错啊。 嗯、 这个吴邪呢，刚开始是真的天真无邪啊，只是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呢，慢慢的就改变了，变得成熟、腹黑、狡诈却有担当。而这样的人物呢，将由朱一龙来饰演啊，这个也是让不少网友们非常的期待。其实说到这个朱一龙呢，出道很多年了，虽然之前呢也演过许多经典的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一直到这个《镇魂》的播出啊，才让朱一龙终于发光发热。《镇魂》我也看了， 嗯，怎么样？ 吐槽了， 为什么我听到的都是褒扬他的词，只到了你这儿就变成了吐槽？ 对对对，演技确实很棒， 嗯， 但是 剧情是吗？ 对，还有他的一些服化道啊，这个确实不是太。 所以是靠朱一龙和白宇的演技所撑起来的一部剧， 确实非常棒。如今的朱一龙呢，已经成为了国内的一线男演员。当得知他将出演吴邪的时候呢，书迷和小笼包说到了后悔看盗墓。当然这也是网友的想法了啊。 目前《盗墓笔记》已经是拍了很多部了，相信这个《盗墓笔记》重启啊，不管是特效还是演员，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很多的网友给我们发来互动说，已经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来看了。 嗯，对，没错啊，大家也是可以多多期待一下这部叫做《盗墓笔记》重启。因为昨天我也看到这个三叔在微博上发文啊，就是说这个找来胡军老师演这个吴邪的二叔，然后还确定了朱一龙来饰演吴邪啊，等等等等等等，反正 怪不得我朋友昨天特别开心，原来是因为这。 对，对，可能是因为这个。我记着之前的时候，因为看《盗墓笔记》。是好多年前之前的事情了，借着上课的时间看的。然后呢，当时确实对这部小说特别特别感兴趣，也是当时好多身边的朋友都很感兴趣这部书。然后呢，到他第一部影视剧开拍，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保持一种期待的状态。包括当时三叔呢，也是好像是去找他当导演了，还是什么制片人？ 他好像是编剧， 编剧，他肯定就是编剧啊，作品嘛。对，然后反正还是在这个影视剧里边算是一个挺厉害的职位的，但是后来这个 拍出来 之后 太尽如人意， 我当时还买了个会员看呢，强行看完，因为不能钱嘛， 对 吧？ 正好是国庆的这个十一假期，大家也可以拿出书啊，或者是之前的来回顾。 对，原著粉呢可以再去回顾一下整本书啊，捋清一下它的脉络。 对， 反正现在我是这脉络是有点忘得快差不多了啊。这个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两部影视作品，第一部呢就是这个麻花的电影啊，《理查的姑妈》在昨天上映；另外一部呢就是《盗墓笔记》重启，也是马上就要上映了啊。在这个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呢，这个也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玩的消息啊。那么在一会儿下半段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旅行博主，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他出去玩的那些经历，而且其中还不乏一些特别有趣的经历。 没错。 OK， 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青年说继续，大家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Took a bit in Ibiza to show Avicii I was cool. When I finally got sober, felt 10 years older. But hey, it was something to do. I'm living out in LA. I drive a sports car just to prove I'm a real big baller, 'cause I make $1 million and I spend it on girls and shoes. You don't wanna be high like me, never really known white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na step off that roller coaster. You're alone. You don't wanna ride the bus.Never knowing who to choice like this. You don't wanna be stuck up on that stage singing. Stuck up on that stage singing.

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位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西门的永和大王啊，其实台湾叫做永和豆浆大王啊。哇，这边的豆浆就只有一种喝的，你知道吗？台湾的永和豆浆还有甜豆浆、咸豆浆、米浆，还有豆浆加米浆的混合浆。你好，我要一杯内用小杯的无糖豆浆跟一根油条。 小杯的无糖。 走进店里，落的不是锅盖砧板声，而是电子爵士乐。看到的不是叔叔阿姨从锅里舀出来的豆浆，而是从豆浆机里出来的。阿姨也不会说：“帅哥，今天去哪儿玩啊？”代替的是电子点餐机的嘟嘟声。其实看到永和两个字我就想到我的家乡了，因为我外婆家就住在永和，我外公是农民，那我们每次回去外婆家的时候呢，都必点一杯豆浆，一根油条，或者是点个什么烧饼夹蛋啊。那我们台湾人讲你讲话很油条，哎，就是指哎你讲话怎么油腔滑调的。好，现在一杯豆浆 一盘油条就摆在我面前，外观上看来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油条的话就有差咯。这边油条是对半切的，每根长15公分，宽差不多是5公分。那台湾的油条是很像法国面包，超级长，长大概有30公分，宽差不多是8公分。那这边的油条吃起来比较软，比较有一点点，不过也蛮入味的。更不一样的是，这边的油条会沾一种他们叫做油条酱，那油条酱感觉是在沾日本炸物会吃的酱，不过我们台湾吃油条是沾酱油、醋，或者是沾在豆浆里配着吃。那这边的豆浆呢，一杯是7块钱，台湾的豆浆一杯是4块钱，油条上价格都一样，都是4块钱。好，我现在就要来喝喝这一杯重头戏的豆浆。嗯，还蛮入味的耶，不过还是有差。据我所知啊，永和大王的黄豆是来自东北，那台湾的豆浆黄豆是来自本土台湾的。那我喝起来这个永和大王的豆浆呢，它其实蛮粘稠的，很浓郁，不过我的嘴唇喝起来喝完啊会黏黏的感觉，不过在台湾是浓郁但是滑顺。然后台湾的那种古早味，更古早味的豆浆里面还带有一点点的烧焦味儿，那个烧焦味啊可以证明这个豆浆是火烤现煮的。其实两边的豆浆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吃完家乡味后，我要来找更道地的台湾味。听说前门那边美食特别多，我来去找找有没有台湾人开的店。 Let's go。现在是中午12点，刚逛了一圈前门大街，在靠近珠市口地铁站的粮食店街55号，发现了一间招牌用繁体字写的“丰食堂”，丰富的丰，食物的食，厅堂的堂。这是一间150平米大小的房子，外部看起来是片片的落地玻璃窗。好，我们现在就要走进去看看，这是不是一间台湾人所开的店呢？ 哇！嗨，你好，欢迎光临。 哎，听这个老板娘的口音，老板娘也是台湾人吗？ 是啊，假爸 呗。哎，还没吃饱，还没吃饱，就要来这吃啦！一句假爸呗，吃饱没，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这是一间来自台湾九份的夫妇开的餐馆。老板娘自从看了清宫戏《还珠格格》之后，就有梦想要在北京紫禁城附近开一间店。餐馆已经经营3年了，对老板娘来说，到底北京与台湾的美食差别在哪呢？ 好，台湾会偏比较甜， 比较甜一点， 偏甜一点点。因为如果我要根据北方或是做法的话，一样又重油，因为我原则上要求一定要少油、少盐，没有味精，没有添加剂，这个原则底下去做菜。 由于台湾的农产品运到北京路途太遥远，保持不了新鲜度，因此老板娘为了食材跑遍大江南北，只为了找到更接近的台湾味。 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收集到了从很多不同省份来的芋头，最好的品种就是在广西的荔浦。这个荔浦的这个芋头的这个品质跟口感，跟台湾的大甲的口感非常的接近。 哇，刚刚品尝了好多菜，吃得好撑啊！以下来说说我的感受吧。 吃了碗牛肉面，牛块啊长5公分，宽约3公分，非常大块，是牛的背脊软骨部分，非常有嚼劲，不会嚼得很费力，牛肉汤也清淡入味，不死咸。红烧肉 ，Oh my god， 这个 classic， 这个非常经典哦，入口即化，比我在台湾吃的还要好吃，不油腻，入口先有甜味，等回神后又带一点咸味，配了一小口白饭，简直完美。老板娘说她是取猪的中段3层肉来做的，非常难买到中段的肉，时常都要买下一整只猪后再自己截取中间的部分。最后就是这一碗红豆芋圆汤，老板进了广西的芋头后，再自己手做成芋圆。吃起来完全不用嚼，就是不用嚼，比一般的珍珠还要细嫩，碰到舌头就融化了。我觉得这家店让我回到台湾，让我想到了家乡，超好吃。 好啦，今天我们先吃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带你来了解一日北京台湾人在下午时会吃到什么样的台湾美食吧，拜拜。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9:10，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心仪。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在这个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房间号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哟。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 对，没错啊。今天呢，这个11假期的第一天啊，所以我们请到了一位旅游博主。对，来跟大家 自我介绍一下吧。 OK， 哎，欢迎一下。可以说话了。 好。 在想什么？ 我以为这个有点延迟。然后那个，大家好，我是李天书，然后我是一个粉丝，微博粉丝1000+的旅游博主。可能你参加这个节目之后，粉丝就会涨到1001。 欢迎这位这个粉丝人数不到1000 的 旅行博主。哎，但是啊，这个说到这儿，虽然这个旅行人数不到1000，但是我刚刚看到天书发的，我这么叫你可以吗？ 对， 我之前看到他发的一些照片啊，就是一会儿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他出去玩的照片，确实，可能就是天书出去玩的角度跟一些其他的那些观光客出去玩的角度会很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个天书出去玩的拍摄的一些照片啊。今天呢，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穷游，又聊穷游。 以前聊过吗，大佐？ 因为我们穷啊，所以只要聊旅游， 特别贴近我们的心声。尤其是我们天书来了之后，咱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直播间，一下子进来好多粉丝。 谁说只有1000粉啊？你看看，大早上哎，能起来的都是真爱粉。 对 呀， 然后都说为天书姐姐疯狂打 call， 还有说为善良美丽的天书姐姐打 call， 都是这样的。哇， 对，这还有 你的粉丝大佐师哥。 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是这个11假期的第一天，我们一会儿呢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旅行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 关爱 青 年 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大家准备去哪里玩耍呢？ 没错， 是准备宅在家里刷剧啊，听广播呀，还是这个准备出去玩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先聊一聊这个穷游欧洲李天书的个人专访。对，天书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怎么想到要去穷游的。 其实主要是我的发小，我就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他就叫我去欧洲玩，因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一起去过一次泰国，然后碰到了他德国的朋友，我们当时就玩得很好，然后在结束这趟旅行之后，他的朋友也邀请我们去德国玩一趟，所以在五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赶紧买机票吧，再不买你就没钱买了，你就买不起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我可能没有这个钱去买，就推脱了一个月。然后我的朋友呢，他已经早早的把机票买好了，因为他在韩国首尔留学，所以他其实早就能买到就是比较好的航班从首尔飞过去，他就让我从北京飞过去。当时我 那这个价格肯定会差很多吧， 对，差很多，而且我比他延迟一个月买，但是结果发现我是因为什么心动呢？是因为我看到了比他更便宜的机票，所以我就买了。 就是那个俄航的是吗？ 嗯，对对对，嗯， 那个俄航，就是那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起飞和降落的俄航。 对， 对，它永远都是提前降落， 起飞， 但是不是起飞可能会延误，它可能会 永远都是提前降落， 对，提前降落。而且它那个技术其实挺好的，大家不要对俄航有什么误解，就是 它因为技术好，所以才能这样的嘛。 对，每次点地其实就点一下，一般说点一次地的那个飞机都是技术特别好的。 有没有不点地的飞机刷咚开玩笑啊，所以这是你第一次想到要去穷游，被朋友拉着去的。 对， 然后去了德国，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四个国家 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那咱们这个穷游虽然说是穷游，但是咱也不能太穷。这个穷游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哪里？ 其实这个归功于我平时比较节省，就是我是一个在旅行上会愿意投入更多，但是平时不会太乱花钱的一个人，所以我平时有一些自己的 小的旅行资金， 对，一些积累，然后另外就是跟我的老师一起做项目，因为还在读研究生嘛。另外呢还有就是自己会去找各种方法去挣钱。我身边的人都说要挣钱一定要找我去合作，因为可能我会把一些小的机会，就是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我都会去注意到，然后说去争取把这个小小的工打起来，然后去赚一点点钱。 那能透露一下大概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差不多也就两万不到。 四个国家， 对， 两万。 然后 自由行吗？ 25天， 25天，四个国家，两万块钱。 对啊。 这你确定不是抱团去的吗？ 啊，不是，我们是抱朋友大腿去的。 哦， 真的确实蛮少的哎。 这个哪能说是蛮少的？一个国家你玩25天，两万块钱那都打不住。 对，我听很多同学说， 你就算在国内，你就跑三亚去，你玩25天，两万块钱能打住吗？ 是因为就光住宿的钱就特别高。 对啊， 对吧？ 你这还是出国去玩呢，还有四个国家的旅行，那怎么样去制定的这个行程的规划，是自己之前就有想好的，还是那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刚刚突然想到，既然说对这个旅游有自己的旅游小资金，那国内的一些很多地方是不是都已经玩过了？ 其实 差不多， 西北边像就新疆、西藏，或者是 新疆、西藏这些都去 都没有去。 我以为说我都去过了。 这也就是这个博主为什么没有突破1000粉的原因吧。 明白了。 所以现在又在继续攒下一波的旅游资金了，是吗？ 对对对。 所以说呢，是通过这一次的穷游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是的，认识了更多的新的朋友，然后感觉自己整个人也变化了很多，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就是思想上没有那么开放，但现在觉得自己特别开放。 思想上开放是指 哪些方面？ 比如说以前从来不会去蹦迪，但是现在知道蹦迪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不好，就是国外 可能跟我们传统中的蹦迪不一样，是吧？ 对对，国外的人可能看待蹦迪就跟我们平时在家搓麻将， 跳广场舞搓麻将， 对，就是那种一种饭后的休闲娱乐生活而已。 只是一种运动。我之前听谁说的，我有一个朋友说，你这最近怎么天天去呀？他说运动啊。我说你不喝酒的吗？不喝呀。别人给酒不喝吗？不喝呀。 这要蹦宿敌。 那你干嘛去运动啊？可以出很多汗的呀。他就这么给我解释这个事情。 把去健身房的钱都花在了去那个蹦迪上 打车上面。对，这个我们俗称叫蹦野迪 啊。 开玩笑，我们接着回到这个话题当中来。 那当时这四个国家是自己选择的还是跟朋友一块儿定的？ 说到这个其实也是归功于我们没钱，所以呢哪里有朋友我们就去哪里。 好家伙， 真的是抱朋友大腿。 对，当时因为在像意大利是有一个师哥，是我们高中的一个同学。 嗯， 当时也是很巧，我们是因为买到一个联航，说才决定要去意大利。但是 是机票买到哪儿我就飞到哪儿是吗？ 对，那就是当时看到还有个6块钱的机票，我说啊，那一定要买这个。后来看了时间不太合适， 六块钱人民币吗？ 等一下，6块钱是人民币还是美金？ 人民币。 六块钱人民币的机票。 对。对，但是那是 飞机吗？ 是飞机。 应该是那种夜里的吧， 大清早或者是 他就算是在夜里的六块钱， 反正我是没在国内看到这么便宜的机票， 打车都不够啊。 对呀、 啊，我去机场6块钱的机票，我的天！ 我至今还有那个关于那个飞猪旅行上这个6块钱机票的截图 哦， 是真的有。 哇、哦，这个真的好神奇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 之前只是 只要留意一下，基本上你能找到很多联航。在国外，很多时候飞机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一个通勤工具， 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交通工具， 对， 不像是在国内 打车一样。 对，国内的打车呀、啊、高铁啊，类似于这样，可能国外的高铁技术不是那么发达，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没有、 啊， 没 有 啊， 啊是没有，对对对，没错， 不是 它很发达， 没有，但是它的高铁速度绝对没有国内发达， 是吗？一会儿我们听天书说一下好不好？ 如果只要是之前了解的话，可能那边只是有那么一趟线或者是两趟线，它不可能有全国这么大的高铁网。 他们整个欧洲其实所有的 train 那种火车基本都是高铁覆盖，他们没有普快，没有我们这种绿皮火车。 刷新了你的认知吧。 但是他们的速度能达到300多的速度吗？ 而且他们是双层的， 双层就上面可以睡觉的那种， 是他们就是两层的， 就跟双层巴士一样。 对，而且他们那个体积因为非常大，所以他们可以把自行车给自行车买那个高铁 票 带进去 啊， 给自行车买高铁票。 对， 嗯，想去看看了， 想去看看了， 嗯。 所以当时就是通过选择廉价航空，然后哪儿便宜，咱开玩笑说哈，哪儿便宜飞哪儿， 是的， 然后飞到哪儿玩到哪儿， 哪 有人去哪 儿，飞到哪 儿 哪还有朋友 啊，飞到哪儿哪还有朋友，然后就玩到哪儿。 对， 所以咱们这个旅行计划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对， 好家伙。这个、 果然是穷游， 果然是穷，这个真的是 名副其实的穷游， 让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点。 嗯， 那在之前去之前有没有在国内做好就是相关的一些旅游的计划或者是小贴士攻略、 可能最重要的对女生来说，因为我和我的发小两个女孩， 嗯， 分别从首尔和北京一个人飞过去， 嗯， 所以最重要的可能是就是在之前的安全问题，我们会问一下我们当地的朋友。然后我又是比他早一天到，但是当时我们先飞到法国以后，他的朋友是其实跟我是不认识的，我们是初次见面。 嗯， 然后他过来接我。 你这胆儿也挺大呀。 对，然后当时其实就出了个问题，因为法国机场一下飞机你会发现，就是可能黑人朋友比较多，因为就是法国，因为以前是黑人的，就是殖民地是主要在非洲嘛， 嗯， 所以那边的黑人朋友说法语比较多，也比较容易去法国工作。 嗯， 当时落地的时候会有一些些害怕，因为会知道法国像巴黎这么大一个旅游城市会有一些可能抢劫的案例，所以当时刚落地的时候连手机都不敢掏出来， 抱紧自己的包包， 结果发现包包还是丢了 啊， 嗯， 丢了是吗？ 是被偷了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我当时是选的廉价的俄航嘛，因为俄航是飞欧洲比较便宜。 飞没了是吗？ 对，飞没了，一下飞机给我飞没了。 真的是飞没了吗？ 就当时第一天刚落地，也没有朋友，手机卡还没插上去的时候，我的行李突然不见了，因为就是大家都去取行李，然后有一些人取到了，我的没有取到。后来我大概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中途在莫斯科转机一次，所以。因为 你的行李停留在了莫斯科， 对，我的行李停留在莫斯科。当时，俄航的机长为了可能是为了提前想要到达，所以他飞机飞得早，先把飞机飞走了，行李没有跟上我，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的行李到后来第四天才给我出现 啊。 但是还好就是有朋友一起，所以有一些什么衣服呀，包括女生的化妆品什么，就不用太担心，是吗？ 这个还是很担心的，因为我的朋友是第二天到的，结果呢， 要有一整天的那个时间呀。 然后我一整天呢，后来因为要穿衣服的事情，然后他的朋友就借了一，就是拿了一件他前女友的衣服给我穿，然后那个衣服呢就非常的肥大，就欧美的体型和我的体型，然后我就穿的像一个保姆在他家。 不过呀，请原谅我刚刚放肆的笑容，我是真的没想到行李箱的这个事情能有这么的好玩。 对， 之前也只是会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行李找不到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角落里，他至少是跟着你来到这个国家，他可能是这个乘务员找不到这个行李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他停留在了上一个国家，你飞过来了。 听说国外这种情况挺多的，国外就经常会丢行李， 所以 然后是他这找到了还好，甚至我听说过有些人就找不到了， 一 大箱都没 了，一箱， 对， 我天。所以呢，后来是联系了机长，他把行李给你空运过来了，是吧？ 就是当时你如果下飞机以后找不到行李，就要去那个登记处去填一张表格。然后当时最乌龙的是，我填了两个号码，一个号码是我在欧洲的新的号码，少写了一个零。然后第二个号码写的是法国这位朋友的号码，少写了 一个一， 然后一个数字，然后两个号码都没有找准，没有找对。然后过了三天以后，其实那个行李可能两天之内会到，但是因为他联系不到我，所以是我们后来着急了 又飞回去了。 不是，我们着急了，开始不断的给那个公司航空公司打电话，才联系得到。然后他们说是因为我电话出了问题，然后我的法国朋友给我终于联系到了，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差不多就送到了他家。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就是他们会把行李直接送到 你 家。 对，因为毕竟这是人家出的错嘛，你不能为了这个自己先起飞，你就把人家行李扔这儿啊。 对，然后我还得自己掏钱去机场。 对呀、啊。所以是刚突然感觉，我也看到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行李箱，哈哈。 还有说6块钱机票太厉害了吧？ 对，这可能是行李箱跟你不符合了。这意思就是说该换了。 对。 对，所以呢，到了法国之后，最吸引你的一个点是什么？当第一次到法国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去法国吗？ 对对对。 是第一次出国吗？ 也是，不算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出国是去的，大部分人都会去泰国、东南亚。出去了一趟泰国。 下次再来给咱们说说去泰国的事儿吧。 对 ，OK。那这到了法国之后，最吸引你的第一个点是什么？ 吃。 到了地方就开始吃了， 就是觉得法国的就是前他吃饭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说他有前菜，然后有这样的主要的主菜，还有到后面的餐后甜点，他是非常讲究程序的，以及像我的朋友跟我说，如果我们要去一个高档一点的餐厅去吃饭，可能人均要500以上的那种，500人民币以上的那种，那我们可能还要去 打扮一下自己， 非常正式的衣服，比如说女士一定要穿裙子和高跟鞋，我的朋友他也会穿西装这样的衣服，但是最后没有去成，只是说我们 因为没有衣服。 是的是的，因为头两天没有衣服。 因为衣服落在了俄罗斯。 对， 哇，那这个还是蛮好的。那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吃到的法餐是什么？ 记得，因为第一顿我们就是正式的餐，是和我的朋友以及一个中国的朋友一起吃的。那个中国的朋友呢，他是和一个法国的小伙子谈恋爱，然后他们是在中国西安外国语大学认识的吧，然后他就最后去了法国定居，和这个男生结婚了。然后这个男生是法国人， 法国的男朋友， 对，法国男朋友。然后他们结婚了，然后那个女士她是8月底正好待产，所以是挺着大肚子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带我们去了一家百年老店，然后那个餐馆也非常的 全聚德。 是法国全聚德， 法国全聚德。 对对对 对， 然后也是非常好吃。当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会在点餐的这个服务员，他会在你的餐桌上去写你所点的餐，然后来 什么意思？在 餐桌上， 是餐桌上是有餐布的，然后餐布可能是可以写 字的，直接写到餐布上， 对，他就直接写在餐布上，然后来一道菜就划一道菜，然后那个餐布上面其实就画出来还挺好玩的，一道一道的，然后他会有，因为有前菜、主菜和这个甜点，然后分门别类的去写，然后觉得法文看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能吃饱吗？我平常去西餐厅我都吃不饱， 特别能吃饱。 嗯，都有哪些呢？ 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佐， 我是心仪。 刚刚啊，这个因为聊到吃的话题呢，我们三个人就 聊嗨了 啊，这突然忘记了广告时间啊，这个所以有一点突然啊。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青年会客厅的我们的旅行博主李天书，欢迎天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对，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稍近一 点。 好，大家好。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法国的餐厅能不能吃饱的问题，咱们再继续一下。 好，就其实它的餐量还是蛮大的，因为前菜其实就是一道非常正式的菜。你可能会吃，比如说像他们比较有名的蜗牛这样的一个。 蜗牛是生的还是熟的？ 它是熟的，而且是热菜。但是里面会有一些很奇怪，像香菜一样的那种酱拌着它吃。 那我很喜欢，我喜欢香菜。 对，法国香菜和中国它 不一样。 你不喜欢吗？ 当然不喜欢啊。 超喜欢，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香菜火锅。继续。 然后就是前菜就已经，我觉得对于一般的可能想要减肥的中国女生来说，吃一个前菜就能吃饱。但是其实你的主菜可能还更丰盛一些，比如说可能都是一些肉类，比如说一个鸭腿或者是一道猪蹄之类的。然后第三道可能是甜点，那个甜点也一般会做的比较精致一点，但是也基本上三道菜都能吃饱。而且他们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是吃多好，而是要聊得开心以及喝得开心。因为法国的红酒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名的。你随便去一家就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餐厅，它的酒品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一顿饭大概要花2-3个小时吗？ 对，我们一般会可能他们会晚上8点钟左右才开始进餐， 哦、 能吃到10点11点，就是聊天可能会更长， 聊天会占据了很大， 更注重这个氛围。 嗯，有没有想法要去？ 并不是备组，有啊，当然要。 蜗牛给我，香菜给我， 可以可以，我只要有香菜就满足了。 对，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嗯、这个还是刚刚这儿说啊，这个有感情的这是什么？ 有感情的， 有感情的什么斑斑啊、嗯？这个我的英文不好，请原谅我。他说，其实我来呢是想听天书讲英语的。嗯，他说他想听你讲英语， 因为他是我在刘丽说认识的一个班主任，类似于因为刘丽说是一个近几年就是比较好的英文的 APP 学习 APP、 啊。 对，他是我那个课程的一个班主任、 哦、来检查工作来的这是。然后窦大静说啊，去了泰国啊，刚刚说到天书最开始去了泰国，他说去了泰国被人以为是泰国人。 对对对对对，我到东南亚基本上都被当成是本地人， 嗯，就因为皮肤比较黑， 对，就常年旅行，粉丝不涨。 然后还有说啊，这个这个人这个朋友说啊，说果断天书姐还是 最 能 说 吃啊。然后还有说啊，这个这个人这个朋友说啊，说果断天书姐还是 最能 说 吃 啊。然后瑞说啊，又饿了。 嗯，我也饿了。 我也饿了，其实这干嘛非要聊法餐？一会儿还有意大利菜呢。 对呀、 啊，四个国家呢。 还有德国啤酒节呢。 好家伙，咱快点加快速度啊！ 嗯， 对，这个那咱们在这个法国一共玩了几天？ 法国大概就玩了4-5天，但是基本上因为其实像巴黎或者是柏林这样的城市、嗯、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可能也就1/4个北京，你从它的东到西或者从南到北可能也就半个多小时或者是不到1个小时就能穿梭过去坐地铁。 哦， 所以其实 城市面积还是比较小。 对，而且你经常能够在走的过程中就不经意碰到某一个景点，就很神奇。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国家并不大、嗯、它的景点也是比较集中，特别是像柏林。 嗯， 柏林的话它的主要的建筑物都是集中在东德，比如说它的电视塔、它的国会大厦、 嗯、 然后它的像那个勃兰登堡门， 嗯 嗯， 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 嗯， 然后就是那些景点都是集中在一起，其实你1小时之内你走一圈是能 走一圈就能看完了。 对对对对对。 那在法国给你留下最好印象的旅游景点是哪里？ 是塞纳河畔吧？ 塞纳河畔、 啊， 巴黎圣母院，因为巴黎圣母院就是在塞纳河畔。然后，其实想到那首歌，大家都知道，它确实在塞纳河畔有一条街叫左岸咖啡，而且它就是在河的边上。 哦、一条街叫左岸咖啡，而不是有个咖啡店？ 对，不是一个咖啡店，它是左岸河的左岸是有一排 咖 啡 店。 啡 店 对、这个， 所以叫做左岸咖啡。 嗯， 哦， 蛮浪漫的感觉， 对。 嗯， 对，这个那离开了法国之后又去到了哪里？ 离开法国之后我们是坐的火车，也就是他们的高铁、 嗯、 直接去的是柏林。然后这个火车呢其实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们想中国安检可能会比较严，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安检， 没有安检， 也不检查身份证，你直接就是带着你手机上买好的电子票上车，然后上车以后可能会有人验票，就是非常自动化的，然后也不需要去做什么海关检查，因为欧洲嘛，欧盟国家地区都是非常、 连着的， 就流通 的， 对吧？ 你就感觉像是从北京坐到了南京而已。 嗯， 对，也有可能是从朝阳坐到了海淀。 对，也许就是这么个距离。 到了柏林之后是有去蹦迪是吗？ 没有，哎，在柏林没有蹦迪，但是去捷克蹦迪了。 哦、 啊，去到了捷克蹦迪、啊。 对。 啊、哦，我还以为是在柏林。 我也以为 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生活化的，因为我们是、我高中同学是在柏林留学的，所以我是住在他家。 嗯、 然后我们住在他家的以后呢，就是感觉每天是上下班，就是白天出去玩，晚上回家，那种感觉是非常的 上下班一样的时间。 哦，对对对对对，就没有一种特别像旅游的感觉。在柏林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很安全。 嗯、 德国给我的感觉是安全。 嗯嗯，德国给你的感觉是安全，那法国呢？浪漫、 浪漫和刺激吧。 浪漫和刺激。 我听说德国人是特别严谨的、 嗯、 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他们的严谨？ 有，特别是我离开柏林、就是从柏林飞回巴黎的那一天，我的安检那个过程差不多检查了。 说的是安检的严谨是吗？ 对，就是、说那边本地人参加这样的，就是他们做的安保工作可能非常严格、他会真的从头到脚的检查你，从我的头发、手臂、脚底板， 然后每个库都会去检测一下，就是非常的严谨，是一个女孩。当时我也非常震惊，就是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安检应该没有那么严格，没有想到德国这一关还是最严的。 就是进来的时候不是特别严，但是出去特别严，是吗？ 从法国到德国不严，从德国到法国就严了 ，而且可能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的制度或者是说这方面的 通关的政策不太一样， 对，可能是有这样的方面。这毕竟德国人还是以严谨著称。我之前还跟一个德国人聊过天儿，然后就是他也不会说英语，我的英语也不好， 所以你们怎么交流？靠意念吗？ 就是蹩脚，异常蹩脚的英语，你知道吧？就相当于两个外国人拿英语来聊天儿。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你德国人是不是特别严谨？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他小时候一直打小一直聊到他这个长大来到北京之后，就讲一些这样的故事。但确实他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有时间应该去德国玩一玩。还有这个啤酒节， 啤酒节其实我倒没有参与，但是我能够感受到的啤酒文化是非常浓厚的，就是可能你在街头巷尾都能看到随手拿着酒瓶的人， 然后随手跟别人干个杯是吗？ 对，很有可能。而且他们喝酒如果真的是坐下来喝了，可能就不是喝一瓶了，而是喝一排啤酒， 一排啤酒， 对，它是那种扎啤，不同的颜色，然后他们两个人喝一排，是分别从左到右喝到中间。 哇， 分别从左到右喝到中间。哇， 那我又有个问题，他们会有啤酒肚吗？ 还好，我觉得德国男生给我的感觉，整体第一，他们是世界上第三高的国家，所以整体比较高，你看不出来就是体型上有什么特别肥胖的人。然后第二是他们非常爱运动，整个国家是因为柏林地势非常平坦，所以他们很喜欢骑自行车。对，骑车这个的话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日常的锻炼，所以真的说有啤酒肚倒是不常见。然后他们喝酒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工作，可能我们早上起来喝杯茶，他们早上起来就拿着个啤酒 喝 杯酒。对，可能回来路上下完班以后很累，那也 吓到我了， 就在地铁里也经常会看到。 怎么着，大佐要不要上班前喝一杯？ 那我可能就算了，还是别可能了，没有这种可能的。这又有朋友问了，说德国吃的呢？ 德国吃的最著名的是他们的大猪肘子。 大猪肘， 对，我一去，我的朋友赶紧给我推荐说一定要吃德国的大猪蹄呀。然后我就赶紧去问我别的同学说，因为他当时很忙，在忙考试，然后问另外一个同学，我同学告诉我说一定要去吃一个百年老店，那个老店是拿破仑 全聚德。 怎么又是全聚德？ 名字倒不是太记得，因为德语都比较长，然后那个老店是贝多芬、拿破仑、卓别林都吃过的一个老店，所以我们就特地提前了一天去预定这样的一个餐厅。然后这个餐厅其实也并不是很贵，德国整体的就是不管是食物还是各方面的物价都是相对来说欧洲比较低的，所以非常适合生存。 德国， 对。 那德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景点或者是说风景区，对于游客来说 可能是那个国会大厦吧。因为 国会大厦，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是它能够把它的政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对所有的全世界人民公开开放。对，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它这个建筑是非常现代化的，因为德国在二战之后有很多的古老的建筑被摧毁了，所以它整个城市是现代感和历史感都非常都是兼具的一个城市，对，并存的一个城市。 所以之后去了德国，然后在德国的下一站又是哪里？ 就是从德国坐了 bus， 坐了大巴去了捷克 ， 因为这两个国家非常的近，你坐大巴只要4个小时。 差不多， 相当于从北京可以坐大巴， 从北京到秦皇岛。 是差不多的。 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到了捷克之后呢，这就有一段特别好玩的经历了，来到捷克蹦迪。 哎，对，捷克蹦迪真的是让我觉得大开眼界，因为我之前蹦的迪就很少，不是一个特别热衷于去这样的地方的人，但是我的朋友呢特别爱去，所以他就会带着我一起去。然后我当时对这个蹦迪还有一些误解，因为觉得可能太晚了，很危险，女生也不安全。但是其实我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好的，他们也有很丰富的经验，会保护着我们。对，然后当时是给我们提前在网上订了票，那个票是大概19欧一个人，然后就是 人民币的话不到100是吗？ 一百多。 然后我们就会在9点钟的时候在那个 酒吧门口集合，他就会有突然出现一个导游一样的人物在那给大家介绍和了解他们这样一个蹦迪文化，然后这样的一个这个 等一下是了解蹦迪文化， 对，这 是这一个文化，不是说我要带你去我们家店里玩，我给你介绍我们家店， 我觉得应该是以他们家店为代表，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捷克的布拉格的这样一个蹦迪文化，然后他就是有大概是3到4个不同的酒吧，然后你是跟着这样的一个像导游式的人物，一群人大概有将近100号人物，男男女女都有，老老少少都有，一起去第一个酒吧喝酒，第一个酒吧是免费喝，无限喝畅饮，然后第一个酒吧这样无限喝的目的，在一个小时之内无限喝，然后让大家开始接触，互相聊天，可能你就会在这一个场合 喝多回家 碰到你觉得比较聊得来的朋友，然后到第二个酒吧呢就开始低价收费，就会有一些可能你觉得比较好喝的酒需要邀请朋友，你可以说我给你买一杯，但是那个呢不贵，然后迪吧，那个迪吧是大概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迪吧之一，它是5层楼，每一层楼的迪厅风格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碰到各色人物，可能喜欢现代感的那种蹦迪的迪友，他们就会去那样一个 蹦迪的迪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介绍 那些迪友呢，他们就会去那个电子机器人操控的那个 DJ 区，因为那个是非常现代感的一个厅，然后还有一个厅是非常怀旧的厅，就是里面会放一些比如说像老友记这样的，对对对，70、80年代那种欧美的一些音乐，然后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的老迪友，他们可能从年轻蹦到现在， 就是、真正的 disco， 对对，然后那些音乐也非常的感动，大家去蹦那个老友记的音乐的时候，真的我看到有人哭了。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多么不好， 它其实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的， 对对对，它给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有一个设定。 那如果要是这么说，我就开始理解门口那个导游的行为了。他确实，他既然把这个已经从一种音乐形式变成了一种文化发展，你可以让每一个年代的人来这儿去享受它。已经不是一个娱乐场所了，或者说可以娱乐和文化相间的场所。 而且它覆盖的人群确实特别的广泛，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在在工作之余有一定的休闲的时光， 对 吧？ 对， 所以之后有老年的那种 老年 厅，然后还有特别现代的，之后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些就是很 杂的嘛， 对对对，非常杂的一些，因为我们去的一些迪厅都是免费的迪厅，它有一些消费的迪厅又是不一样，它会提供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也不记得是什么了，就是有一些别的可能相关的产品的销售，它会连带在一些其他的消费的厅里面 啊， 它也是想要盈利，但是整个流程下来你其实可以是去那些免费的迪厅， 是可以有免费的去选择的， 对对对， 这个还是， 所以它会适合不同消费人群，这一点也很棒。 直播间有一个小伙伴说，你去了迪厅有没有和外国帅哥合影呢？ 这个还真的有就当时因为蹦得很开心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99年的小朋友的，可以说是小弟弟，然后他就过来，他当时说他认为我是他的同龄人，这一点我也很诧异，因为可能在国外的人看来，亚洲的女孩 看上去年纪比较小， 对， 我们在国外普遍被认为是18、19岁的未成年人，这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惊讶，所以我觉得有个99年的一个像弟弟一样的一个法国小哥过来找我玩，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跟他聊了一下，也是从他身上我是真的能够感受到法国人的那种浪漫气息，他会非常直接但是又非常真诚的去夸赞你是可爱或者是漂亮， 非常心动 非常心动 我也想去听别人夸赞我 哎，那说完了这个捷克的玩，那捷克的吃的呢？ 捷克的大猪蹄子比德国大猪蹄子更大， 还是大猪蹄子 对，我去发朋友圈的时候，我朋友都说你的朋友圈里面好像都是大猪蹄子然后那段时间好像国内也特别流行说大猪蹄子这个， 对啊对啊，就 是 捏语 成语啊， 是 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捷克的大猪蹄子 啊，这个是捷克的， 对， 你看 这个 旁边的碗比起来特 别 大， 我们三个人，我和我的朋友以及德国朋友三个人吃了2顿、才吃完， 这可以，这风格有点像这个俺们东北过年前面那个 一整整这半扇猪。 哦，是有点像，是杀猪菜吗？ 对呀，就是杀猪菜呀。确实风格比较豪放嘛。嗯，那这个是捷克的大猪蹄子。那最后一站来到了哪里？意大利。 嗯，意大利算是收尾的站，因为我们最后还是从德国回的，从德国和巴黎回的。然后意大利收尾的话，我们是玩了3-4天，去了威尼斯和米兰，然后正好也碰到了我们高中的学长，非常非常幸运，因为是买了廉价机票去的。当时是没有想到说一定要在那儿找到什么朋友，但是结果发现我们高中的朋友高中的学长正好飞回米兰，因为他是在那儿留学，就很巧就跟他见面，然后他带我们在米兰逛。威尼斯的话是我们两个女生单独的玩，但是这一点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威尼斯的时候，我们不会买车票，然后不买车票这件事情就变成了很困扰的事情，因为我们买巴士票本来是可以在机器上买，但是机器坏了，然后我们想去人工窗口买，他说你们上车找司机买，然后我们决定上车找司机买，以后我们是从中间上的，因为可能觉得前后都有人上那就可以上，但是他们有的人是本地市民，所以是有卡的，我们从中间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我们以为能找到售票员，结果出现的是一个查票员。当时真的就被查了票罚了款，这一点就要给广大网友以及我未来的粉丝们提个醒。就是你们买票尽可能就是从车头前去买票，并且询问司机如何买票，不然如果碰到像国外他们一般不查票，像地铁也是没有查票员的。但是会经常会出现 偶然间查票， 对，偶然间来查票，就是被查到的话你会罚大概500-600人民币，当时本来我和我朋友是一人罚500， 然后 结果我们信用卡没有钱了，他刷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刷完我们的罚款，就刷不出来。然后意大利的人他们的英语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互相比划着，也说不清楚。他在百般无奈之下就放过了。 You go, you go. 算了吧。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很合理。就是第一，他们的买票系统没有特别发达。第二，其实这会不会是某种变相的像威尼斯商人那种耍伎俩的方式来骗取可能不会买票的人的钱呢？我当时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还是提醒一下，如果以后想去威尼斯旅游的朋友们， 就少从中间上车。 对，一定要买好票。 然后还有什么建议吗？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挺多的，特别是像你在法国的话是要注意安全，手机和钱这些东西不要拿出来，不要随便拿出来，每天身上带一定数量的能够你保证你吃喝和出行的现金就可以。因为其实在法国或者说德国除了机场免税店之外，支付宝和微信还是用的很少的，都是大部分是用现金，用欧元。然后在德国的话相对安全，但是不要走太晚的夜路，因为可能你会碰到醉酒的大叔， 德国壮汉。 哎，对。然后呢在捷克的话，我觉得布拉格广场是一个非常人多的地方，有很多的骗术，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可能会变着法子。 你这一趟旅游下来那可没少遭骗的感觉。 对，但是我们穷呀，人家也骗不到呀。 人家骗不到， 主要是还有各种帅哥在保护他们呀。对吧？ 对， 同行的小哥哥都非常的好。 你在意大利呢？ 在意大利的话其实也是骗术非常多，就是在米兰那个大教堂门口会有很多的黑人就跑过来问你要不要系手绳，要不要系手绳？ 什么叫系手绳？ 这个我有看过。 对，就是他会 拿一个小的绳子，然后就直接 给你系上。 等你过来的时候，我直接拉住你的手，给你系上之后，你就要掏钱了。就甭管你甭管说我不要，但是他只要给你系上之后，你就得掏钱。 哎，这个 你要是不掏钱，那就过来一帮人了。 然后就威逼。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说这个的，我之前朋友去也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手插着口袋走的， 抱着肩膀走， 怎么感觉很威风呢？ 对，就是不要让别人系到你的手上。 四站地啊，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捷克啊，这一趟穷游下来25天，一共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而且玩得特别好，四处吃四处玩，还有大猪蹄子和夜店。 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嗯， 还是当然啊，这个十一出行假期嘛，大家还是要以安全出行为主。相信那些已经选择有出行计划的人们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 在路上了， 对，全国各地啊，全世界各地啊，已经基本上都到地方了。这个即将要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安全啊。当然，刚才天叔跟我们分享的呢，只是他的个人经历。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也不予评价啊。这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对， 大家自己去体味就好了。如果真的想去的话呢，也是要提前做好这些旅行的攻略，以及做好一些安全的小贴士。尤其是在国外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大使馆的电话。当然，不要什么事都找大使馆。 对。 对，跟大家分享分享网友的留言吧。 嗯，对，刚刚看到一个豆子姐说，她说少带钱才是真理，感觉好容易被骗啊。哎，有一个网友叫 Sia 的说，意大利有大猪蹄子吗？意大利的大猪蹄子怎么样？ 意大利的话，其实最好吃的是它的披萨 啊，披萨， 对，意大利面和披萨都挺不错的。 嗯， 像披萨可能跟我们在国内吃的不太一样，我们吃必胜客会发现那个饼特别厚，但其实他们的披萨是非常薄的，但是它那个味道是非常的正，很脆，很香。 没有， 昨天我还吃了披萨，但是感觉跟天叔说的差得好远啊。所以努力攒钱去意大利吧。 对，努力攒钱去意大利玩一玩啊。这个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全世界看一看。 是的， 对，当然先把国内的玩完，也祝这个天叔这个能涨到1000后边加一个万的粉丝数量啊。 对，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心仪， 还有我们的天叔，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祝大家国庆节第一天放假快乐，咱明儿见了，拜拜。 明儿见，拜拜。